好，欢迎来到 Otter Channel 今个礼拜西片频道。八月好鬼多西片，而西我拍档依然系史定。 Hello， 大家 好。因为西片，因为啲英雄片咧系我就完全唔熟嘅。咁八月杀好呢只啊，主要几个大，即系唔计啊麦迪文啦，麦迪文嗰套我冇睇到嘅。咁三咁样就 Ghostbuster 啦，仲有套重拍版，跟住就系 Star Trek Beyond 系啦，然后就系日特工队三套。跟住之後嗰啲就下一套所謂叫大片就應該要去到十月嘅多得精啦。 十一月咩？ 多得精十一月。 十一月 啊，係啦。咁係啦，咁因為遲啲大啲上，因為十二月嘅合到一號啦，《星戰外傳》。 哦，係啊 ，Rogue One。 係啦，十二月嘅三就睇曬。Ghostbuster 就冇嘢好講嘅，因為叫做重拍版。雖然話收得冇預嘅 Monster， 我覺得都唔差套嘢，因為我本身覺得係屬於低成本製作嚟嘅。而我覺得 是，但是其我即係但係佢係期望高啊嘛，即係點解 Sony 期望高 ？Sony 期望高啊嘛，佢抌咗啲錢落去宣傳嗰邊嘅，而好慘嗱，其實好慘嘅，有啲人有少少誤解嘅，啲人話四個都唔識嘅，但其實四個裡面咧嗱有黑人嗰個咧，即係唔好意思，咁可能美國都相對比較冇咁出名。但其實如果三個喺美國本土係好出名噶，即係再加埋雷神Chris 即係佢係 雷神啦，叫雷神啦，因為好難讀， 所以應該係Chris Hemsworth 咁就照計咧，卡士係唔差嘅，但就香即係。out of 呢、這個即北美市場咧，咁事實上嗰幾位女士係比較即 趕客啲啦，咪仲係揸咗大片啊！因為佢喺即上一個禮拜都唔夠，即係又沙車上啦，跟住之後又是實特工隊咯，佢幾個大片一齊撞埋，你一定犧牲你噶啦。 係嘅，Star Trek 咁老牌 ，Star Trek 係比佢即係歷史更久遠啦。 Star Trek 其實應該咁講就係 Star Trek 本身其實一直 keep 住一堆好死硬派 fans 嘅。 唔係咁，而且 JJ Abraham 係初頭嗰兩集係即係累積咗啲口碑翻嚟嘅。 我記得嘅，事實上我覺得相比起嚟話，其實又唔算即係其實成套 Ghostbuster 重拍版咧，最搶嘅就係雷神。佢完全翻咗知咩？波大冇佬个男人系咩意思？好但好睇嘅，佢好彩。最初大家拗头就系、是，你点搵个咁大牌嘅，就做呢个花樽角色？原来后边，哇，掂、啊！佢真系抢戏抢到爆、啊。因为本身我嘅雷神咧，我睇嗰啲即系介绍讲，其实佢本身拍开出去，佢本身其实又拍开出去家庭片啊、喜剧咁样嘅。 嗯， 比起所谓叫英雄咧，其实拍喜剧仲多嘅，所以佢要拍呢类咁嘅搞笑角色咧，其实好得心应手嘅佢。 系啊，即系嗰、那个。俾個形象，即係大家即係錯覺佢係即係嗰啲好呆板嘅即係型男。 係啊，但係其實佢係拍啲家庭片啊、喜劇咁樣 嘅。咁都好多嘅，問題擅唔擅長？佢今次就即係作為即係一堆叫中女啦嘅裝中一個咁即係高大威猛嘅靚仔咁樣，佢前面又可以做到好蠢，後面又可以做到好奸，其實係佢真係做得幾好嘅。 好嘅，依個係佢即係佢搶戲，佢係选角选得好，同埋佢真系点解你明佢花咁多钱请佢做配角？ 嗯， 呢笔钱佢 ，Sony 冇呢笔钱佢冇我系使得啱嘅。 但系惨啊！而家好似话连即系平手都做唔到，所以 冇法你设计。所以点解BVS 要被内战同埋被俾 X-Men 啫，就系、是、你唔俾我三都撞埋嘅话，你最名气最弱，你唔系你冇前你冇前你冇啲前作喺度绑啊嘛，因为你BVS 上面嘅前作得到钢铁英雄，人哋内战，跟住再 X-Men， 只要都前面一大堆嘢 support， 咁你一撞上嚟一定蚀张噶，咁佢呢套又典型蚀咗张咯，即系你如果早两季拜或者仲好啲，但系你真系一撞，我自己都犹豫紧就是。睇呢套好啊，定睇沙窗好咧？咁我啱啱早一個禮拜睇啦，佢早一個禮拜，一個禮拜嘅話，啲人係咁下個禮拜上，我覺得係好快睇埋咯。你唔係個禮拜睇戲噶嘛？啲人係呢個真係有少少叫做撞，即係冇裝啲太有信心啊，冇嘢避啊。 一般人都係一個禮拜一套嘅啫 ，weekend 嚟講係咪先？好 但係唔會個禮拜睇，好似我咁個禮拜睇一件事啫。但係一般人唔會咁樣噶嘛，可能一句先睇可能一個兩個禮拜先一次，咁一個月先睇一套戲，咁一撞埋嘅話，大家考慮咗。咁你一定會犧牲咗你啊！ 有取捨咯， 犧牲咗你咯，你名氣最弱啊嘛， 取捨 四加蟬。 其實仲有嘅，其實 例如話你佢今次走呢個相對搞笑啲嘅風格，即係其實舊嗰套兩套都搞笑嘅，但今次再即係加重少少啦。但係問題你又撞正合家歡嘅話，就撞咗Finding Dory 啊，即係海底奇兵二第二集啊嘛。咁 前有海底奇兵，後有小不保巨人。前后夹击，不过呢套嘢整体讲我即系如果唔计票房嚟讲，我收货嘅。尤其是如果佢唔系咁贵嘅话咧，即系我觉得系 A 级尾嘅，好勉强 A 级尾啦。即系 B 级同 A 级尾嗰个水准咧，得嘅呢套嘢系 勉强 OK 嘅。如果真系，当然我会期待多啲新嘅元素，但系佢就即系冇之余，又唔会话将啲旧嘅炒得好。 最中意就系嗰间中国餐厅咯，香港餐厅咯。拍照碌咗喺度，佢话佢又考虑要将几个第一初代嘅演员摆嚟 Bill Murray 做嗰个教授咁样。 吓吓，嗰个我戏如果去戏份再多啲都会好。 不过有停客串啫嘛，同埋送外卖者嗰个送外卖者应该就系Deadpool 里面个的士司机嚟嘅， 系嘛？ 系啊，我认得佢死人，所以教 Deadpool 的士司机嚟嘅，因为佢好容易认就系呢类咁嘅演员。 啊，但有个位置就我觉得有啲疑惑嘅就系佢个消防局嗰度啊。佢個舊嗰、那個，即係佢哋去走去睇樓咧，佢臨尾咪搬入個消防局度嘅都。哇！你有個咁嘅景，你成日即係拍兩鏡嘅喎，真係。 應該下集會，應該我諗應該係諗住續集嘅，因為佢而家咁谷，佢第一集佢如果口碑唔錯嘅話，會第二集。你 Sony 本身你冇乜品牌㗎啦，你蜘蛛俠你都掟翻俾Marvel拍咯，咁你自己儲翻品牌，你一定要揾翻舊嘅拍㗎啦。 咁但係咁真係好可惜啦，冇應該就見唔到第二，即係以現時嘅消息上嚟講， 以 Sony 唔知 Sony 嗰個俾人唔知 冇㗎啦，佢 freeze 咗嗰個 project 㗎啦，凍結咗嗰個 project 㗎啦。 咁佢真系冇乜，咁佢冇乜嘢揸剩嘅啫，因为你已经冇乜嘢大拍大嘅 project 喺手上面嘅咯。 又唔系冇，但系你相对少007咯，即系但系你我唔记得个演员咩，佢又嗰个人拍啦，拍埋即系啱啱个七合鬼影大角之后， 咁头痕咯呢样嘢。 吓， 喂嗱，相比讲咧 ，Star Trek 咧，因为我本身完全对呢个系冇认识嘅，但至少我睇呢一集嚟讲，我系觉得 OK， 即系只个完全冇认识。系纯粹系，直情系除咗闪博之外，一鬼我都唔识嘅人嚟讲，其实算系咁样噶啦，唔系好长套剧，两个钟头多啲。 闪博， 我净系闪博，想识闪博男长系咯。 男， 起码就系个剧本食够。有啲人话嫌佢话爱情线弱，我心谂得两个钟头咋？你阿闪博同佢个女朋友嗰个爱情局，你预咗佢系轻大过算噶啦。你点会？你咗两个钟头，你交代主线用晒时间咯。你又讲佢分开喺流落咗嗰个地星球里面分开，大家点样揾系集合翻嗰啲船员？喂，大佬，你仲要拍讲爱情桥？你冇时间噶啦！你预期咁，不如索性逃避，草草大个算数啦，亦都唔重要。 其实真系失算噶，因为个女主角都系都大牌嘅，你Guardian of Galaxy 嗰个 Gamora 嚟噶嘛，即系佢又拍过阿凡达嘅，咁相对。有啲嘥嘅，如果佢同冼博嗰个感情线，今次嚟讲，我咁睇啦。 但系以佢写嚟讲，可以理解，接唔接受呢件事，但理解嘅。 系 你始终呢套嘢，佢主要就系讲紧佢嗰个大桥就系佢点样出去拯救宇宙啫嘛。讲佢成班友俾人氹咗去个星球度，跟住打个饼嘛，跟住当佢谂住攞咩宇宙武器，跟住走去攻打个宇宙站嚟嗰个应该系。 嗯， 开头嗰个 补给站， 补给站嗰度攻打补给站嗰段，你呢度你其实佢中间差唔多叫冇冷场咁滞，每一段都有戏。如果再涉硬涉一啲所谓爱情啊啲嘢嘅话咧，你会变咗咁拖唔水。但系成个气氛唔同一啦。 其实沙技巧嘅，你咪要喺嗰个打嘅过程当中再加呢啲嘢咯。但系有会如果做得唔好嘅，好突嘅呢啲。 系啊，同埋始终冼博唔系第一男主角啊嘛。你个男配角嘅，你第虽然系第二男主角，但系第二男主角爱情线反而男主角冇喎，咁你变咗好怪咯。 唔系，同埋佢以佢个 setting， 佢木口木面，你要去做感情戏又系争啲嘅，因为你。佢表達又唔係，唔表達又唔係，即係佢表達就變咗破壞，好似破壞咗個角色設定咁樣，即係冇乜感情啊嘛。 係 啊，但係佢唔表達又做又即係個戲又落唔即係做唔到落去咁點啫？係咪 先？呢樣我係可以完全理解，即係我覺得呢個係瑕疵嚟嘅。整體其實佢係一個叫好穩陣，即係我其實好典型嘅美國大呢叫 A 級大製作嗰啲穩陣劇本。冇乜漏洞，你唔会有咩神来之笔啊，好惊喜啊，令你拍按照住嘅嘢，但系又好稳阵，安全全嘅， 冇漏洞嘅。甚至空就有啲，例如話啲小資字，我有一睇唔明白，佢傳送嗰度，佢話舊嗰、那個即係舊嗰只戰艦富蘭克唔好，似係叫做傳佢、 okay. 傳送機能，佢話啲人點解喂你冇壞咗，傳送唔到，點解依家越傳越多？咁佢解釋過話，佢又用嚟收緊，又整理緊噶嘛。咁呢個我依啲係算啦，移到合其實有噶啦呢啲。 咁佢可以講，當然你可以話佢可以講得清楚啲啦，咁樣呢啲。 但可以，但可以，依可以腦補嘅，即係腦補唔會 得掩魚咯。 跟住係，即係要做到咁嘅大係呢個老牌系列咧，你受壓力大，佢咁佢夾穩陣啲啱，事實上亦都叫收貨嘅。即係 佢今次新導演嚟噶嘛，即係個韓國仔係拍開，即係唔係韓國仔Justin Lin 係拍開Fast and Furious 噶嘛，佢。咁佢都去到好似第六、第七集都大製作嘅，咁所以佢其實 handle 都 handle 到。 問題題材上就即係差好遠，佢可能要摸索下個。 同埋呢個壓力大嘅，因為你始終你有咁多年歷史，同埋你嘅太多人有期待呢。 同埋尤其是佢將佢拍緊嘅時候就 announce 咗有新嘅電視劇嘛，即係 Star Trek 嘅我講。咁所以壓力係即係當然都存在啦， 所以佢喺個咁大壓力之下，佢交到貨，至少我覺得係唔係合咁膚咁衰格啦，起碼水準以上。 你冇覺得爛咯？至少 唔會講爛啦，即係 唔係冇我個人就覺得冇上集咁好咯，上集好啲嘅比較。 我再揾翻下。 Darkness into Darkness， 因為相比嚟講，你即係今年作為一個幾個系嘅新一集嚟講。暫時即係叫穩陣，其實嚴格其實咧X-Men 咧係穩陣嘅，叫第三集天界咧得嘅。即係當然咧挑剔佢，但係基本上我係可以收貨嘅。即係相即係如果作為一個超級長馬拉松系列咁樣一集一集嘅話，佢算得嘅。呢度我都呢度個古一我仲好過天界添，起碼個古一夠穩陣扎實啲添。因為簡單啊嘛，其實古一簡單扎實就得㗎啦，唔好咁樣好離譜嘅戇居橋啫。莫名其妙展开咁样，即系由而家我一插去嗰套《日特工队》，顶你个废话啊！真系，唉，睇完之后，当我初其实呢套嘢咧，喺我入戏院之前一个礼拜，即系外国烂番茄咧，啲人已经系铲到上天花板噶啦。 系、哦，好好笑啊！即系 DC 啲 fans 仲要要求呢、這个即系烂番茄网站要关闭，真系。好奇怪，我想话真系 傻啦！呢啲嘢，你呢、這个世界上呢、這个世界，你即系话你估呢、這个世界上唔系咁多中意道歉嘅啫。咁到上啦，一个星期五先去睇，星期四上人，即系有啲人屎忽人走咗睇第一集，睇之后又系撑上天花板。 系啊， 到我入去睇， 系 我睇完之后，我而家睇咗啲咩嘢咧？顶你个肺！ 即系我觉得佢初头俾大家个期待度系 好高嘅，大家期待紧好高 嘅。系啊，即系有啲影响嘅，当然系有啲影响。因为尤其是上次 BBS 咧，大家 濑晒嘢， 即系有嗱，佢最惨就有 fans 护航，譬如话咁你 Batman 同 Superman 个个都有即系啲包袱又剩，又唔可以写得佢太过即系点讲太过出位咁样啊嘛。嗱呢套冇啦，呢套冇啦，但系你又。你即系冇包袱啦，呢班Suicide Squad， 但系你又始终都系做，即系咪其实真系华纳本身嗰个创作嗰、那个，我唔知系咪创作嘅部 分 有啲即系沟通定系咩问题咧？ 因为我听影评讲就话，其实呢个导演本身就系拍开咗一件严肃剧情嘅，因为其实特工队嘅导演系拍开严肃剧情嘅，而最初个版本啊，即系呢个导演个原创版原本版本咧，本来就走开黑暗路线嘅。 即未 reshoot 之前，即未补拍之前， 系未补拍之前。 嗯、 但系咧，自从二月死侍大旗即日咁滞，收到叭叭声，华纳就希望佢拍啲搞笑啲、开心啲嘅，咁就揾第二添人，第二添人啦，强调系续补拍。 哦，咁有原因嘅，因为佢个 trailer 剪出嚟，嗱 trailer 荷里活嗰啲电影系有专人剪嘅，佢 trailer 剪出嚟系加上啲配乐系有传递一个即係相對輕鬆同埋瘋狂一啲嘅氣氛噶嘛，咁就所以於是乎先 trigger 到華納希望導演即係補拍翻一啲劇情，去令到佢更加因為個反應好啊， 想開心 係，所以想套電影 熱鬧鬧啲嘅， 都貼合翻 trailer 嗰個風格嘅。 結果出現咗就係成套頭嗰二十分鐘咧，佢走咗越嚴肅片路線，中間佢就走咗唔知好似純粹嘻哈熱鬧鬧，並唔打飛起嘅。跟住佢中间又突然间少啲好似好严肃嘅剧情过去，结果就 我唔好直掌握到你计搞乜鬼啊！嗱、啊，头嗰十二分钟，佢搞到小丑女同埋阿死刑射手好乸惨喺监狱里面俾人虾，俾人打咁样。跟住阿死刑射手，因为俾又俾蝙蝠捉咗，跟住佢保护佢，即系硬系好煽情嘥鸠佢咁。然后跟住你。就已经想佢，你系坏人嚟噶嘛？你唔想话俾佢知坏人几惨噶，即系完全变咗就系好似佢做坏人系坏人系咩叫做三岁死老豆，四岁死老母，五岁死埋外母嗰啲咁嘅老土剧情。反而小丑女点解啲人中意小丑女就系、是、佢摆明就系变态，摆明坏人嚟噶啦。佢话斋我哋坏人嚟噶。 咁但系个叙事个次序问题，嗱，如果你讲佢即系癫到好混巡咁样，即系做。即系杀人唔眨眼，之后先讲咧，你反而你得到观众嗰、那个即系嗰个同情心。但系而家你一开始就咁讲， 我 唔会觉得佢坏人咯，好简单。 我咁我唔敢就 唔会觉得呢两个坏人。 咁呢套剧叫咩事？叫咩坏人？即系当初卖咁就成班坏人去做政府走狗去做嘢啫嘛。咁而家做咩？坏咩人啫？完全就咩叫嗱呢个逼上梁山、逼梁为娼嗰格局嚟嘅，完全系。 系啊系啊，反而系你即系 Amanda Waller 恰呢班友咯。 嗰日做黑人大妈，哇！黑人大妈真精彩啊！懒呢个黑人大妈本在嚟作莫名其妙，首先就系、是。佢咧就唔知喺咩，佢喺又唔知喺嗰个学者女学者度揾咗个女巫嘅心脏，跟住随身带住。OK， 算啦。跟住就系佢喺嗰个古迹里面揾咗个有个木像，个木像咧就里面嘅灵魂就嗰个女巫嘅哥嚟嘅。理论上我当佢就我当你唔知道个木像有咁大秘密，其实冇可能唔知嘅。因为讲真，你即系咁嘅嘢，跟住竟然将个木像咩摆屋企个柜度当装饰品。 咁你控制咗莫赞恩嚟，即系你控制咗Enchantress， 咁你应该知道 Enchantress 当初系点样嚟嘅，大佬。Enchantress 就系喺另一个木像嗰度，即系俾莫赞恩释放出嚟，一啲附身咗上去身上噶嘛。 同埋就系你攞住佢心脏，喂，个女巫可以随时出嚟随出随入嘅，即系跳嚟跳去打我只嚟嘅。你完全冇谂过佢会谂去偷你上去啊！你睇今日嗰部伤你伤唔到啦， 好好笑啊！就系 跟住个木像，我只木像，跟住做嘢啊！当佢知道个女巫反叛嘅时候，我激佢心脏，但激佢唔死，我话先攞命啊！我以为激佢心脏先攞即死啊！ 系咯， 佢又唔死，咁佢攞住心脏做咩啊？ 喂，嗰下都系莫名其妙啫，我都唔知道原来你初头派咗 Enchantress 入去嗰个灾区嗰度，咁即系去即系执行任务咯。我后尾先至，即系当然佢后尾先讲啦，所以我后尾先 get 到。我都唔知道初头谂睇啦，点解 Enchantress 会走咗过去佢阿哥嗰边嘅咧？咁样好古怪啊！同埋嗱，阿 Enchantress 个心脏咧，那个伤睇你讲啊，佢系有可以 detect 到 Enchantress。 嗯。 但系即系点讲啊？你净系即系净系将个即系个箱里面净系装个心脏系唔够，应该装埋其他嗰啲。 最惊就个木像，当初就系因为个木像放咗出嚟啊嘛！你竟然你冇谂过企木像会收埋你一个人嘅咩？结咗就你唔系将咁危险嘢摆喺屋企做装饰品啊嘛？你估你以为你喺你话喺夏威夷买咗木雕啊？即系嗰下好拉嚟，即系好似啲网友有喺 Facebook 见到嚟话真系阿毛，你唔系将咁危险嘢通街拉住通街走啊嘛？跟住好啦，拉咗嘢啦。跟住咧，佢困咗，佢走唔甩，困咗喺座大厦度，跟住叫成班人去救你。嗰幕咧，佢救佢冇问，救佢即系打冇问题，好爽嘅。其实嗰啲拍得好爽嘅，一路打落去。 但佢想做悬疑嘛，但其实大家都唔系好悬疑，觉得 你都唔在乎你悬疑，你根本咪会 care。 佢冇强调到嗰个目标人物，即系佢对目标人物系边个唔知道嗰种疑，即系嗰种疑惑啊。成班都冇疑惑嘅，咁你何来悬疑可疑啫？即系你后尾出嚟，后尾出嚟，就系救你咁 so 系咯， 等先。 好啦，跟住嗰段其实嗰度拍得好睇嘅，即系战斗场面咧，呢度咧好睇过 BVS 嘅战斗场面，呢亦都系其中一个我比较比佢高分个 BVS 嘅嘢，就系睇个爽，几阵打得爽嘅。 啊，打嘅系。 好啦， 冇错。 佢入去座大厦，搭 lift 嗰段又嗰段啦，跟住好啦。行楼梯，即系带咗轮啊！行楼梯，突然间一条跳咗小丑龙啊 ，Harry Queen 嗰段爱情故事。喂，大佬啊，你大家期待紧就咩？喺楼梯，跟住突然间有啲人杀嚟，跟住打佢。呢啲演动员就咩？一路打打打打到一定程度，大家开始攰啦，跟住先有文戏啊嘛。 等緊當大家期待，大家期待跟下一場打時候，你同我回憶曬，唔係啊嘛？ 呢個一方面啦，我同意你嘅諗法，所以我唔重複啦。另一方面就係我根本都唔明點解乜嘢 trigger 到小丑，即係Harley Quinn 會突然間諗到當日嗰個情況。 係啦，我完全唔明，突然間玩回憶殺嘅，即係莫名其妙到咧，我哋就係、是、 喂，佢就喺個樓梯度望落去啫嘛。喂，你去到任何高處都望落去，你都諗起阿 Joker 哥咁樣，唔係嘅話。 你我雖然我知道你之前 已經搭 lift 嘅咯，你搭 lift 你望落嚟嗰陣時回憶得唔得先？ 係啊，你真係回憶，真係我頂你！我肺嗰段系莫名其妙到，好啦，跟住去到救阿黑大妈啦，跟住黑大妈走嗰时杀晒里面嗰啲部下，我拗爆头就系你好心狠手辣，但系你点样杀佢先？佢冇理你揾佢嚟暴你手下，你知道嗰班友系嗰班你信系信得过嗰班友噶嘛？ 吓， 跟住你而家就系杀晒佢，好似佢就知道佢，你好似佢哋完全唔关事，莫名其妙咁样，不知莫纯粹只不过叫做大家混埋混埋一齐。喂，嗰班友系嗰系你秘密基地，佢系知道晒，佢哋系知道晒所有，知道晒所有嘢。你突然间杀晒佢做咩？我系完全明嘅，即系我唔知系咪 cut 咗解释，但系我系睇唔开就系你心狠手辣，但系阿毛，你解释下你做你杀佢为咩先？杀人灭口等先，佢唔系信得过咩？你信得过人唔使灭口系嘛？同埋好多人都知道噶啦，而家。 佢冇带出嚟咯，嗱，佢其实佢应该某程即系。我的理解啦，系嘛？佢最尾去临尾去俾 Batman， 佢系要冚住呢件事噶嘛？咁所以佢系要杀人灭口嘅。但系问题，我唔知呢件事有几严重啊！冇，我真系成套戏我都 get 唔到嗰套嗰件事有几严重啊！ 纯粹系阿毛你自己戆居嘅， 即系你自己组织咗个 Suicide Squad， 然之后放咗个女巫出嚟，然之后就搞到个即系嗰个叫做 城市灭 口，嗰个 Midway City 咁样就但系冇人。即系点讲？成套戏里边即系冇话，即系啲传媒点样追，即系点讲？即系追究责任、啊。 佢可能佢你印象解释就系、是、佢出嚟，即系嗰班人可能知道，如果踢爆嘅就系讲紧嗰几丁友揞到把口啦。真系我如果莫名其妙地恐狼， 都系啊！即系 然后咧就系、是、我系唔知点解出嚟嘅小丑啦，好抢戏，好靓仔，但系我系唔知小丑出嚟，佢系呢个角色其实就算唔出都得嘅。 是他是要救 Harley Quinn， 我就 get 到这件事咯。 但问题就是其实没有一个角色的情绪型。 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要救 Harley Quinn 呢？不是你的女儿你就要救，或者你不一定在这里救，不一定现在救这样救。 而且最重要就是这个角色你 cut 了整段 cut 了它，接着改回少少一样痛的，那个才离谱。而 且你不一定派 Harley Quinn 出嚟噶嘛，系咪啊？即系 Suicide Squad 系唔一定要派 Harley Quinn 噶嘛。 不过呢个角色抢真，即系 咁个演员系做得好嘅， 好抢。 即系 呢个又系演员又同 BBS 上面阿陈乔立特别抢一样咯，靠女人食糊咯，变咗嚟都系。 咁系，咁如果其实你想睇下成套Suicide Squad， Harley Quinn 固然之抢啦，其实 Enchantress 都系做得几好，即系个演员做得几好，佢係即係佢係莫讚恩嗰陣時，佢係同佢係 Enchantress 嗰陣時個形體啊、表情啊，其實係分得出嘅喎。Katana 就即係鬼刀就比較即係個氣氛少啲啦，但係其實個演員都啲動作都做得非常之唔錯嘅。咁樣再加埋呢個 Amanda Waller 嘅話，即係算係稱職同埋合格啦。佢真係女即係陰盛陽衰喎呢套戲。反而你想想最大牌的是 Will Smith， Will Smith 有什麼表現？沒有表現， 他只是那些東西， 即是你甚至 他動作，他只是得動作，但是他又要鋪到 Deadshot 是主角來的嘛，這樣的鋪牌嘛。但是你想想這個男主角 Deadshot 有什麼故事？ 沒有他只是 說他為什麼收了監呢？收了監就是因為 Batman 去找他，那時候就是他的女兒，因為他避免他的女兒，所以才不跟 Batman 打，所以就被人捉了進去那個 Black Site 裡了。沒有了，還有什麼戲啊？那就最後就是說最後就是他收到他的女兒的信，所以他想做一次好人去，即是去拯救這個世界咯。喂，幾？喂，我講曬，我真的講曬，中間冇乜嘢講，中間佢咪就係同其他角色互動，冇乜特別 系关于佢自己个角色噶。 系啊，佢冇好讲嘅。佢一个就系好多戏份，但系实际上佢角色唔抢戏，变咗就纯粹叫做咩？一个正统王道男主角。 斋打咯，其实佢最抢戏反而系佢喺嗰个监狱度表演神 射枪嗰段，嗰度好爽，嗰段好爽。 系啦， 但除咗嗰段之后，你又谂唔到就系演王道男主角咯。 同埋另一段系一样嘅，就系打丧尸。两段一样，即系都系揸住枪喺度 爽 咁，咁样。 咁唔使佢啫，整。 咁唔系唔使，即系唔一定要佢咯，应该咁讲。唔一定要呢、這、一个，甚至唔一定要呢个演员。 变咗就嘥咗呢个角色，变咗就太王道啊！正统派男主角。 喂，但系特登揾佢嘅，因为 Deadshot 系白人嚟噶嘛，原本系白人嚟噶嘛。 系 啊，特登揾 Will Smith 去改个角色，佢个去迁就佢。咁点解要特登揾呢个演员咧？ 真系唔知啦。 系冇不解之谜、 可能即系上次有啲高话啲问题啦。跟住好啦，跟住去最微谱又系好妙嘅。当佢知道即系事件真相啦，即系睇咗个阿大妈嗰份秘密嗰份机密名单，跟住成班唔骚佢走，因为酒吧饮酒。跟住个军官走嚟，俾翻答信啦，你女寄俾你嘅，我收起晒。跟住成班好突然间大彻大悟，真走咗去帮救大妈。我等阵先。学哈利圈话斋，我哋坏人嚟噶，你唔系咁样就感动咗，跟住成班你打佢瓜线。喂，个女系你嘅，啲信寄俾你嘅，关我咩事？点解因为你俾感动咗，我同一齐走，就战斗啫。我同你唔好 friend 嘅啫，即系莫名其妙都。同埋你头先以为阿 Jack 死咗，你呢时候就 Jack 死咗，关我咩事啊？做乜做佢内疚啫？你死你嘅事啦。即系我系完全唔明白佢啲想玩乜嘅，即系突然间懒系好似成班啲同仇敌忾咁样，咁咪佢冇理由同仇敌忾嗰下先死喎。 系咯，其实好古怪喎。我反而如果你话嗰一个即系嗰个叫做 twist， 即系嗰、那个转折位之后，佢哋投靠 Enchantress， 我反而觉得仲合理。 但系嗰度系完全唔知道发生乜嘢事。 但系佢哋就系偏偏又唔投靠，就帮翻阿 Wick Frag 去即系拯救世界啦，叫做。所以即我其实都唔系好清楚，讲真的，真系唔系好清楚 Enchantress 喺度做紧咩嘅。佢即系佢话要毁灭世界，但系佢就嘣咁样升起一道荣光，咁然之后就有堆石头咁喺上面喺度打圈咁样。 佢 做紧咩咧？佢话就话系想做武器嘅，但系嗰件系乜嘢武器咧？又系 佢嘅拯救世界仲废过捉嘅金丝堆里面个漩涡撞怪。 差唔嗰、那个清楚啲咯， 咁起码清楚啲，即系我哋知道嗰个漩涡系咩啊嘛，但系因为真莫名其妙嘅系 规模上，即系嗰个就系鬼门关嚟噶嘛，规模上系差唔多嘅，但系就个意味上就即系捉Go Buster 明确好多，知道发生紧咩， 起码知道佢做紧，起码知道知道佢搞紧乜嘢啊嘛，跟住好啦。嗰个李无光阿哥又讲到点劲咯，点对付嘅炸弹，炸弹，我当时咧就系咩特别炸弹，佢又冇讲系咩特别特殊炸弹， 冇噶，系阿 Killer Croc 嗰个炸弹嘛。 如果咁嘅炸，如果咁容易炸死佢，就唔使咁麻烦啦。 即系嗱，即系咁要兜都唔系冇得兜，即系佢同阿 Diablo 打咗一段噶嘛，即系嗰削弱咗佢咯，即系你大学。但系点讲啊？又系唔说服，即系冇说服力啊！唔具说服力，即系当时你唔觉得 Diablo 同佢有啲咩？虽然 Diablo 系变到即系二段变身啦，就变咗有一个劲嘅样子出现咗啦、 嗯。 但你唔觉得佢有压制到嗰、那个阿哥嘅迹象？ 系啊，即系跟住话俾知，王源其中一个盏炸死咗佢，即系佢打你夹你唔下系啊嘛？同埋佢几句其实我鱼腩又系，即系其实。对实又系嗰个典型就系你同对手同佢差太远啦，因为不论系Deadshot 又好 ，High Queen 又好，你都冇乜特殊能力嘅咋。你而你对手即系突然间你要即系假，如果用 Marvel 世界就系、是、你搵鹰眼，你搵鹰眼同埋鹰眼去打阿雷神啲敌人，打 Loki， 但系我系差两三班，你冇得打噶。你起码都起码 Iron Man 啦，但系你鹰眼嚟嘅啫，大佬。 冇噶，你有要有特殊装备咯。 唔系佢冇装备啊，佢有啊，好似阿 High Queen 有一支雷球，猛棍啫嘛，金属棍系咁多噶啦。咁你就打大佬，哇！ 嗰啲枪咯，但系佢最后俾咗 Deadshot。 系咯，系支枪啫嘛，当然呢枪都系普通枪啫嘛，只不过系好有型，但系唔系话咩特殊子弹噶嘛，即系。你拯救世界对你班友你冇咩特殊能力，你班特殊能力又唔好劲，有啦当佢有啦，即系除咗第一部咁有特殊能力之外，又唔其他唔系，然后你打嗰句嘢，大佬即系未去到东 Stay 咁离谱，但系都叫 好厉害的人啦、啊，又咁而且系嘛？ 系咯，回力镖其实最后变咗边有，我真系冇乜印象佢回力镖做啲乜嘢，回力镖队长。 偵察敵情啊！啲打集主啊嘛，冇咩劇，冇又又即佢即係集中喺兩個，集中喺阿Deathshot 同埋 High Queen 兩個度。其實其他角色其實好路人嘅啫，完全行 K K 嘅啫。即係大家都唔記得咗佢，基本上阿只 Diablo 稍微多啲講下回憶又回憶曬咁樣。 係啊 ，Katana 都係嘅 ，Katana 仲要遲出場添，你前面都冇。即前面直头，即佢上飛機之前都未出場。 系，跟住我打有太多角色變咗就系、是，即系得个多字，完全犯咗 X-Men 嗰只問題。得个角色，但 X-Men 唔同咧 ，X-Men 佢住男主角担到戏啊嘛。 系啊，都嘥嘅，因为其实你见 Katana 嗰个女，即系个女演员啲功架都唔错 嘅。好嘅，但系嘥晒。即 X-Men 佢好多角色，但系好简单，佢主所有所一大堆角色，其实主要都系 X 教授同埋Magneto 啫嘛，佢锁喺两个，锁喺 Professor 同埋 Magneto 两个身上面，咁其他角色兜住佢转，后屘多个啦，后屘就多咗多，后屘阿红阿 Hugh Jackman 多红咗之后就摆埋 Hugh Jackman 做男主角，咁起码一个中心点啦，呢度嘢中心点个中心点嘅 Will Smith 又唔似中心点、啊。 你嗱，从个剧本佢个 佢中心 结构系你睇得到 Harley Quinn 同埋 Deathshot 系中心， 但系佢两个好似唔多重要咁样，好似 但系啦，但系你睇完到佢就之后，你又觉得好似唔系真系好 系佢两个做主角， 系咯，好系核心咁样嘅。 只要出现咗个莫名其妙嗰个，真系睇完系真系，我究竟睇咗咩咧？ 嗱， 唉， 睇完之后仲要你嗱，你 re 即系你点讲诶？你再 review 回想翻，其实你冇讲过点解系要集合呢一班人嘅。即系点解系呢一个组合嘅？ 我系完全唔明，因为讲就系你二能你唔系冇二能大把啦，使咩一定揾佢啊？ 系其实好似求其拣咁样，又或者咁，你哈利 Queen 真系又冇乜特殊能力，系咪先？ 我又唔明点解揾佢，纯粹即系讲就系、是、你话即系讲就系小丑，即系小丑点解佢咁威？就系、是、因为对手只蝙蝠侠啫嘛，即系因为。你最初都系冇二人先，如果小丑对小丑对当然你喺 DC 漫画面小丑都系小丑一定超人嘅，呢个紧喺漫画咩咯？真但你本身你能力差太远嘅话就唔好玩嘅，你本旁观人啫嘛。 同埋就算 Killer Croc 咁佢有特殊能力嘅，但系你初你应该话你即系应该点讲做到就系、是、你一早就知道佢有个地方系浸咗水，所以你要揾一个咁样嘅人，咁样先至。即系凸显到呢一班人嘅独特性噶嘛，冇噶、哦，你真系去到临尾先至话，我、啊、突然间话我有个地方即系地下铁浸咗水咁水，咁 QR code 仲要系即系自动请缨，哦、啊、我就游水好叻嘅，咁所以咧就由我去做呢一个游水嘅任务，咁、样噶、哦，你觉得冇乜必然性可言咯、啊？呢一队人， 即系完全系佢即系完解释唔到就系点解就系拉出嚟，因为你话Just 咁樣，佢本身就話咗明嘅，就係將一班對付外星人咁，集一大班異能啊嘛，阿蝙蝠俠講通，即係彩蛋喺彩蛋咁樣，佢問阿黑大媽攞咗嗰個快佬，咁樣快佬揾埋其他啲所謂正英雄嗰啲資料 ，OK 得嘅，係，因為佢真係揾地人最強正英雄組嘅戰隊啊嘛，但係嗰班友係未必係隻，既唔係隻最壞嘅壞蛋，亦都係最強嘅壞蛋。你集合佢做咩咧？我系唔明，尤其是Harley Quinn 呢个角色系我系就系佢好彩大。你喺队里面，其实你真唔系，你真系完全唔知道做乜嘅，除咗识起担当嘅啫。 唔系佢反而系捣乱，如果你谂真 系啊， 佢反而系搞事嘅。你揾个搞事嘅女喺一班男人中间系好即系。 最紧要就系一开始又话做咩？你条大桥已经有问题啦。即系整个大桥就系呢、這个黑大妈你自己搞镬咁嘅嘢。即系你话如果你政府搞啲咩乸西嘢搵佢嚟做叫做咩塞手尾咁样，都仲好啲就系、是，跟住纯粹自己乸嘢戆居咗，衰戆居咗。 佢唉就系啦，佢自把自为咁样 搞一镬足，唉，即系彻底地呢个剧本。而家我唔知点算啦，而家因为而家神奇啦，我拍好未？拍好啦，应该都 拍咗啦，杀出科啦，佢做紧后期噶啦呢个。 Oh my god！ Wonder Woman 势在必行噶啦，即系佢例如话佢今集除即系呢个 Suicide Squad 里面除咗 Batman， 我哋头先讲好多话，即系所基本上就所有嘅即系嗰 Suicide Squad 嘅成员都系。即系坏蛋嗰部分都是 Batman 捉的，除了一个就是 除咗会多一个， 系啊，惠利标队长就系、是Flash 出嘅，即系闪电侠出足嘅。咁闪电侠出咗一镜咯，咁所以其实佢啲人 cast 晒做晒造型，咁佢一定要一定会拍噶啦。问题系点讲？即系个 budget 几，即系拍几大嘅、几高嘅 budget 咯？系咪拍 A 定系拍 B？ 哎呀，头都痛。 但系哇，呢啲。呢啲大即系点讲？呢啲大 title 你拍 B 真系好失望嘅，即系你完全淋熄晒 fans 嘅期待嘅。 而家变成咗就系你，即系你当然有 fans 同你死忠喺度撑，但系你而家咁样评价， 唔够啊嘛。但系 fans， 成 fans 唔够，即系嗰阵就你激脚赶客车咋？我尤其是我睇完之后，我系哇，你唔系咁乸离谱啊！即系即系霍士都濑咗，系霍士都有 fans F 四濑咗嘢，但系。起碼 X-Men 啊，嗰啲 Wolverine 都 keep 到水準啦，冇你你韓人拍系列作， 係啊，仲要爆咗 Deadpool 出嚟， 有 Deadpool 係啊，你韓拍系列作，你韓人你見到人哋拍系就拍一得心應手，你跟住點樣搞你一鍋粥？ 好慘啊！你諗下，其實 Fox 係俾 Marvel 制肘住噶，你 Warner 即係華納兄弟係冇俾 DC 制肘，因為佢係你間子公司嚟噶嘛。你係冇俾佢掣肘嘅，你反而你可以控制翻個轉頭，你想點就點。而你係拍啲咁樣嘅嘢出嚟，係真係好趕客嘅。你甚至趕走啲 fans 添啊，即係得罪啲講句。 因為其實我所知道，雖然話 X 嚟係有幹，即係迪士尼係有話事，但係就我理解，即係我收到情況就其實迪士尼係唔多理Marvel 電影宇宙嘅。 佢有大方向嘅， 但係佢其實基本上佢俾自由度好大，但係問題係話係好多。以及嘅話啦，其實幾都係話血夾喺搞陣， 咪主要都係冇血啫，即係冇不要即係唔好做得太血腥嗰啲咁樣嘅。 同埋始終係移動 係 咯，但係話但係相比嗰話，其實今次係 CBS 就係咁，呢度又係咁就係話喺後面移動喎，又話佢太長，有乜有物，即係你見到就係人製造，你搞亂製大龍。反而你話霍士咁樣，佢其實相對嚟講其實算自由度大嘅，睇得唔掂呢件事，但係起碼你故事統一啊嘛。 嗯。 而家但係呢度就係就係。成个剧本已经唔统一啦，捞乱炸大乱炸大龙，然后仲有一镬，然后仲要做咩啊？两套都系个好戆居主线，同埋一好戆居结情嘅结束，顶你个肺！真系去到一个就系、是、你煲咁大，宣传咁大，大家好充满期待。 即系喂嗱，今年第二次啦，下年就将会再有一次啦，但系唔知道会唔会啦，因为始终唔同导演嘅。但是即係你 Justin Lee 係同BVS 同 Man of Steel 係同一個導演噶嘛？我又真係呢套真係冇曬信心啦！ 一時一刻我大佬 嗱，好即係點講？好厚點講？好寬容噶啦，俾一定係會俾埋 Wonder Woman 嘅，即係始終呢個角色喺 BVS 入邊嘅表現都唔錯，即係。變相係救翻套戲添啦， 即係好似 Harley Quinn 咁樣， 係啦，甚至今次都有人話 Harley Quinn 即係唔係 Harley Quinn 就呢套真係唔需要，哭 咗啦， 唔使睇啦咁樣。咁華納就真係得翻 Wonder Woman 嘅啫，最後嘅機會啦，即係以一個即係觀眾嘅角度嚟睇。 綠燈俠都好似係DC 綠燈俠 係啊，係啊。唔理噶啦，即 系因为绿灯侠其实当奶又系话以我啊嘛，据闻系 嘛， 系啊，因为唔系点解啊，唔系点解套话啫，嗱，千万唔好千万唔好动画，唔好 C G 做啊，唔好俾绿衫我着啦，当然好似就系咁样话要硬要做动画，又做 C G 啊嘛，佢奶嘅嘢啊嘛，又搞到 嗱，其实忠于原著嚟讲咧，系 C G 系即系要需要一啲 C G 嘅，但系你唔需要。咁強調同埋做得咁，即係做佢出嚟個效果係好卡嘅，即係你變咗成個人綠色發光咁樣啫，咁嘅嘢啫。因為你喐只戒指嗰下，你已經係成個畫面綠曬噶啦嘛。你之前你平日仲要個人肌，佢要跟住啲肌肉紋走喎，好 怪雞。 即係你話你。即系点讲？你型又型唔晒，又 cam cam 地咁样，你睇好难好讲下。 即系咪所以切冇续收咯？改用试做。唉，好啦，咁今日又差唔多个大钟啦，因为其实之前都讲十几分钟其他片啦。咁最差好啦，跟下次可能就真系到十月嘅，因为之后都系十月就想过嘅Doctor Strange 就想一个嘅。 唔会 差， 系啊，唔会差 咯。Marvel 今次呢套戏最俾我最大嘅教训就系。Marvel 电影嗰个企划班咧系一流嘅。 咁嗱，专业嘅，即系阿 Min 佢专职嘅，应该咁讲，佢系一间公司专门拍嘅。咁 唔該你華納都起碼成立翻個部門專門。 你唔好話你唔好俾你屈班高層喺度以我啦，威佢搞一鑊裝。 你專門處理係你嗱，你應該見得到 Marvel 係有著數嘅，即係你起碼要有部門去專門處理 DC 嗰啲 franchise。是一是绝对不会 俾同埋唔会俾啲唔会俾啲打落去以我嘅。佢跟住打嘢就係而家两套戏根本上即係都话一套就话啲人嫌三个钟头太长而 cut 到两个半跟住 cut 到唔知次筆。呢套呢就直情係后面补拍搵地组人补拍叫做远日大龙。你 Marvel 本身就其实因为从来冇听过 Marvel 话佢嗰个即係迪士尼要出声全部 Marvel 电影揸晒其他班揸晒啲嘅嘛总裁。 人哋啲导演不知几好倾喺 Twitter 度即係你一句我一句咁好似成班喺度玩咁样㗎。 佢其实呢、這个就是奶嘢就係你即係个企划班同个文化问题即係唉再再再再嘅方法就係、是。你將個版權賣交賣交埋俾 Marvel 拍啦，唔係你搞唔掂啦。 哦，咁啊勁喎！ 因為而家傳聞霍士就針鬱鬱想將部分嘅版權，即係話好似蜘蛛俠咁樣同Marvel 去溝埋一齊啊嘛。 係啊， 傳聞咁，但係因為佢而家拍完， 其實有啦，不過係電視劇，電影就未真。 因為而家 Wolverine 最終追完咗之後。但系新计划系未知嘅，一切迷嘅。江湖传闻就话佢心中就想学Sony 咁样搞 crossover，但系点样搞就未知，因为而家因为 X-Men 都未有新作。 咁始终都未倾嘅，就算佢有构思，都未必系最后个 嚟啊嘛。同埋就算佢有构思有紧搞嘅，都唔会而家公布嘅。而家佢拍紧 Wolverine 三。 系咯，睇埋呢套。 起码 Wolverine 要有新料睇埋 Wolverine。就系想先会讲噶啦，唔系而家你讲咗之后，大家唔睇 Wolverine 噶啦。好啦，我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Bye.